漫洒热泪忆圣僧。供稿人王德生。我第一次见老和尚是2012年初春，在义乌念佛堂。因为我这个人头脑简单，说话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所以老和尚见面就批评我：“你管好你的嘴，不要乱说话。”我听了之后，心里对老和尚感恩不尽啊，明白老和尚真是把我当作自己孩子一样看待了，所以看到我的错误就马上给指出来了。我和老和尚在一起的时候，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小孩一样，总是在他跟前淘气调皮，总是淘气的一遍遍问他：“您见过阿弥陀佛没有？他给您说过什么话没有？”老和尚每次都说：“老佛爷不让说呀。”现在想来，老和尚几乎一直没有对我说过什么玄妙的话，只是教我念佛，始终到底就是教我要老老实实的好好念佛。2012年秋，在义乌念佛堂，老和尚对我们说：“南阳人有福报，因为学佛人多，学佛人也都有善根，因为没有善根念不了佛。”接着老人家为我们讲了《法华经》中一生南无佛皆已成佛道的公案。说起念佛，老和尚头头是道。他说：“不要以为念一句两句就行了，不念到一心不乱，不算念佛。”我当时想追问老和尚，一心不乱到底是一个什么境界？谁知话才说了一半，就被老和尚打断了，笑着对我说：“一心不乱咋给你说呀？没啥说。”我听后感到非常震撼，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忍不住要和大家分享一下。谁知这一激动，两只手又不由自主地比划上了。老和尚当时就批评我：“你不要指手画脚的，用嘴说，手别说。”我马上醒悟到，这都是自己的傲慢习气又表现出来了。因此，对老和尚的慈悲指正，感激涕零。刘居士问他：“您没有得过什么大病吧？”老和尚说：“我这浑身找不到没有长疮的地方。”一边抬起右臂给我们看，一边接着说：“你看看，这儿长疮长得汗毛都没有了。”刘居士问：“那是怎么好的呀？”老和尚笑着说：“我也没有看，只管念阿弥陀佛，自己就好了。”刘居士对老和尚说：“他们想问问您，看看您念佛出的有啥境界没有？”老和尚说：“有啥境界可以给你说吗？”旁边的吴居士忍不住插话说：“给俺说说吧。”老和尚微笑着说：“没到时间嘞，现在没法说。”吴居士还是好奇的又问了一句：“那你见极乐世界了吗？”老和尚说：“你见到了啥，老佛爷给你说了啥，都不要说，泄露天机，犯雷打呀。你若见谁都说，下一回 他永远不给你说了。你若是出家了，在戒坛里，该咋样修行，他都会给你说道。喜欢出家的可以出家，不喜欢出家的，你可以当个老斋公，好好念阿弥陀佛。啥时候念到一心不乱了，老佛爷会给你稍微打个招呼。不要说，你若修行好了，人家心里都有数，都望着你，瞅着你呢。好好念佛。在我印象当中，老和尚一直都是恒顺众生，从来没有说我要干啥。比如刘居士每次给他老安排去参加什么活动，他都没有推辞过一回，没有想过自己，只想着让众生生欢喜心。每次出去放生或参加什么活动，都需要很长时间。遇到老和尚的人，又都想跟他单独合个影，老和尚从没有拒绝过，挨个配合，一直保持笑容，往往一折腾就几个小时，就是年轻人也受不了啊。曾经有一次，我拉他回念佛堂，下车的时候，老和尚不好意思地说，把你的车弄湿了。我问他老怎么回事，老人家说，尿裤子了。我当时惭愧的眼泪马上流出来了。老和尚处处为人着想，没有厕所，他老人家忍着尿满足大家的愿望，可是我们却没有去真正用心体谅一下这位100多岁的老人啊。老和尚不爱麻烦人，他只要来南阳，我就跟他说，您有啥事就让他们随时叫我，我随叫随到，想到哪儿去玩，我马上就拉您去。可是老和尚一次也没有出去玩过，需要到西峡县去买念珠和人结缘的时候，他提前几天就会问我最近有什么事情，必定是听我说不太忙，他才告诉我他准备去的日子。每次我送他回寺院，他老人家都必然会给我找一些红薯、花生之类的土特产带回去。为了让老人家生欢喜心，我每次都乖乖地欢喜接受。生活当中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给老和尚洗的几回澡。第一次是在义乌念佛堂，因为条件有限，不是太方便，所以后来老和尚再需要洗澡，我就请他到我家去洗。有一次在我们家，我给老和尚洗澡，刘居士做饭，我妻子上班去了，家里就我们三个人。刘居士给老和尚买的内衣放在我的车里，忘了拿出来。我给老人家洗完澡要换衣服的时候，突然想起来了，就对他老说，您先坐在这儿等一会儿，我下去拿衣服给您换。然后就急急忙忙往楼下去，结果一不小心把门给关上了。关上之后，我心里马上就反应过来了，没拿钥匙，开不开怎么办？我先下去把衣服拿了上来，心想喊刘居士吧，但心里又有个顾虑，怕他弄不明白我在哪儿喊的， 而去开洗澡间的门。我着急地去拧门把手，结果门咣当一声自己弹开了。我当时激动万分，心想这一定是佛菩萨加持啊。佛菩萨这是在告诉我，只要你心诚，不是为自己，佛菩萨一定加持你，帮你把门打开。迷人口说，智者心行。老和尚的修行功夫不是用嘴去说，人家是真做到，让善学的人自己去体会。老和尚住世的时候，我很惭愧，没有从他老人家身上学到更多东西。现在我每天都坚持念佛，反复听老法师讲的大经解演义，每天都在检查我自己，要求自己的每一点每一滴都要向贤公老和尚学习，所以我对自己将来往生净土充满信心。阿弥陀佛。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此篇是根据墨学采访王德生居士的视频整理而成。采访中，王居士曾几度哽咽，其直人直语，热心热肠，令墨学甚为感动。实则王居士对贤公体贴入微，贤公法体入缸之前，还是他亲手为老人家沐浴。相比之下，墨学则深觉惭愧，自叹弗如啦。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。贤公生前最不爱批评指摘别人，王居士与贤公初次见面就能博得老人家直言规劝，必是其诚敬所感了。荀子劝学中说，没有人起问就去教导别人，叫做急躁。问一而答二，那叫唠叨。浮躁是错误的，唠叨也是错误的。君子答问，应像回声一般，不多不少，恰到好处。而佛法最重师道，所谓只闻来学，未闻往教。佛菩萨虽是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若无众生请法，他也不会无问自说。贤公在日，我被凡夫对面不识，很少有人请法。如今墨学向许多人问及对老和尚的印象，竟然很少有人谈及智慧二字。墨学猜想，众人虽听师父上人不厌其烦地赞叹贤公，恐怕论及智慧必怀疑惑，却不思《无量寿经起信论》曾道，不渡文殊智海，难入普贤行门。贤公若无超人智慧，行持焉得如此圆满。我今实言告汝，此文所记答问，有贤公生前视频可证，字字有据，绝无妄言。唯愿狐疑者速断狐疑，切望毁谤者立生忏悔。古城隍庙有传统对联曰，只是骂个道打个僧，就这般这般，若毁圣谤贤，那还了得？不过吃口肉喝口酒，便如此如此，倘坏心毒胆，怎么样？